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肉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光不光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出租屋里闹妖精，父子爷俩心里惊，忍无可忍，怒气生事，顺藤摸瓜捉现行。 哎呦，铁强啊，你慢点儿啊，我这个腿脚啊，我连你又四分之一都赶不上啊。 那您是比我快呀。 哦，不对，我连你的127/9啊都赶不上。 您这站着呢。 哎呦，你太快，我跟不上啊。你看我这累的，哎呦。我这可不行。 爸， 一身汗呢，我这。 您这一身汗呢，也是得一身汗。 怎么呢？ 这都4月份了。 嗯。 您看您穿着二棉袄、老棉裤，戴顶狗皮帽子。 谁说的哈？ 啊， 我那是大棉袄配着二棉裤， 里边是羊皮，外边裹着布。 这我这不是 4月份了， 这不怕冷吗？ 这是临安，又不是东北。这不是他说的劳动保护，没有那么冷啊。哎， 你这玩意儿。你直接不早说，哎呀，我哪知道这么老远呢？我这越过这个金国边境啊，到咱们大宋，我都费了老鼻子劲了。哎呀， 来就来，您带这么多东西，把那衣裳脱了吧。 别介啊， 嗯， 那哪行啊？ 怎么了？ 老先生话都忘了。 老先生说三分豆七分捧啊。 那是说相声的老先生。 老先生说什么了？ 老夫子们说春捂秋冻是一年无病 啊， 要想寿命高是足三里长焦。哎，这都是老先生说的。 哦，那您要干什么呢？ 我还是捂着点吧。哎呦， 这我说你什么好？您这捂着半天，一会儿才病呢，脱下来吧，不让人笑话。 你说你这孩子，你这外边闯荡这么多年了，这忙啊。 我怎么了？ 那么毛了 啊。哦，爸，这首都，您讲点形象。一会儿我上大饭店呢，您吃好的去。您说您穿这别露怯了行吗？ 怎么意思？ 嗯， 你巴不我，转眼给你丢人，那你别带我上大饭店了。 不是这意思， 你带我上大饭店得了。 不是爸爸，您别这么说话，我这饭馆到了，进来吧。 我不去，省得给你丢人。 哎呦， 露怯。 没有，爸爸，您别这么说呀。 露啥怯呀？都是咱东北老乡开的馆子，老爷子。别跟儿子怄气了，快进来吧，我也是东北的老乡啊。 不是，怎么的老板呢，我这刚才这刻意的没说东北话，你都知道我是东北老乡啊。 可不咋的， 你是哪嘎达的？ 我呀，我是那个吉林的。 哪儿哈？ 吉林呐。 吉林呐、啊、可好了，你这我哪儿的吗？ 您是？ 我四平。 哟呵，离着近呢，那是啊。 街坊啊，街坊。咋的，家里年龄不好跑这儿来了，这还咋的了？我更不能进去了，我不能进去。 怎么的呢？ 好不容易我这来趟首都，我儿子请回客，说改个口味儿，好嘛。又爆米碴子，这家伙的大碴肉啊，大棒骨啊，杀猪菜呀、啊。换一件啊。 哎，你别走啊老人家呀。你看我这人啊，虽然是东北的，可能这咱这菜都是正宗的江南口味啊。因为我这后厨呢，从白岸到红岸，他都是杭州人。 临安人。 啊，对，你瞧我这嘴，那个快住了10年了，还改不了这口。一会儿让那个衙门听见了又是事儿，你呀。 这话说的，这叫啥呀？这叫少小离家老大回。 嗯， 安能辨我是雌雄呢？ 您要说什么呀，爸？ 鬓毛催 啊，对，乡音难改，鬓毛催是吧？老板呢？ 哎， 那就搁你这吃吧。 哎呀， 咱进去吧， 谢您了。 我跟您说啊，他们家做这个鲶鱼酒吃特正宗，上国宴。 对，你看这兄弟，你看这一说话， 哎、 这是行家，对不对？ 皇上啊，这辈子呀也是挺惨的哈。 怎么了？ 这吃半天，那弄一个鲶鱼酒宴是吧？ 鲶鱼酒，一条鲶鱼能做九种吃法， 这可是 你琢磨都琢磨不出来。 真是皇上吃菜呀？ 那可不嘛。 哎呀， 这样， 啊、 老板来个四碗米饭，来一盘鲶鱼酒吃。 哎， 其他的咱再点啊。 得嘞，那啥，那个新酿出来那个杏花白。啊、来一小坛不得 两坛子、 不去 爹、 啊、 您少喝点，回头您又撒酒疯 咋的呀？ 不是 在家这家伙你娘都不敢管我，我这家伙这到临安城了，你怎么的你要管我是咋的呀？ 对，就这一回嘛，算是给老爷子接风洗尘了。那啥，我在那个附赠一盘交流丸子，你看怎么样？ 老总，你说这我们这东北老乡呢会做生意呢，是不？谢谢啊。 客气啥，大爷，都是老乡嘛啊。 哎呀，这家伙的，你这咱东北人都是活雷公啊。 啥？ 有一歌嘛，唱得好嘛。 啊、怎么唱的、啊？ 是不是？这老张开车去东北， 死了。 那就没什么可说的。 你那是死了， 老张这死有点突然哈。 屁了 啊！ 哎，这个孙悟空他耍流氓，知道吧？遇见一个东北人，送到医馆缝五针。 好了， 啊，这怎么唱后面？ 老张让他吃顿饭，喝的少了他不干。 哎， 二位， 他说， 俺们这个 都是东北人。 东北人， 俺们那个都是活雷锋， 活雷公嘛， 雷公那像话吗？ 哎，反正就像咱东北人好， 是那可不是 的。爸，别跟他聊了，跟我聊两句呗。 啊， 你回来多久？ 儿子，你看我跟你说， 谁要跟你说话，你给我叫 的什么的？什么的？这我东北老乡，这是我小老弟，这叫你儿子打你还不乐意呢？ 行了，我给您催菜，不闹了、 哎、来， 我给催菜去。哎， 大兄弟，你什么事？不是儿子，啥事？ 我没啥事，我就想问那个，您回来多久啊？ 我这就过来看看你混的怎么样，这有个也就半俩月吧，我就回的啊。你过得怎么样啊？ 我过得去， 一月挣几十万呢？ 不到100万吧。 那不到100万是具体点儿， 就是一两期 多。我好家伙了，你这个小子呀，行，你到南边你可是学坏了，我告诉你，我都得揍你。 别揍我、 哎！两位，这鲶鱼酒吃来了，尝尝我们店的这个拿手菜啊、哦，还有这个两坛的杏花白。 哎，这好。 哎，这酒啊， 这酒不错， 不错， 尝尝是不是比咱家东北的那大曲它不能差？ 行，那先吃饭。 哎， 春风小子，我刚春风的收拾你， 不错， 香。哎呀妈，这酒好啊！ 啊， 这酒这家伙的比那小道屋还好呢。 小道 儿，爸您没喝好的 啊。 那个不是，来伙计，来把那个赠菜拿上来，来来来。那什么二位，我呀我就不跟这儿陪着了，好不好啊？我这伙计把菜拿来就得了啊，二位吃着喝着。 行了行了，那你就忙你的。 哎哎， 这个铁强啊， 哎爸您说， 我这当爹的我就得劝你。 劝我啥？ 你别搁这儿啊喝一肚子凉水冲胖子了。 不是，说的是人话，喝一肚凉水胆子能窜稀的，咋还能冲胖子呢？ 这你万一你要是注水了呢？ 我没听说过。什么意思？你要说什么？ 就这一顿饭得吃你俩月工钱吧？这个啊？ 哎呀，不用啊，这爹吃儿子不应当应分的吗？用不了我俩月工钱呐！哎呀，我敬你一杯。 好，这话我爱听。干了。哎呀，哎呀，这个老话说呀。多年的父子儿成朋友 啊， 是不是？你呢也别瞒我，这个到这个临安你到底混的是怎么样，你跟我说一说实话好吧。 临安呢好是好， 好哈， 就是住地方不好找。 怎么的？ 我现在啊在家棺材铺。 打着你睡棺材里、啊、 没听说过 啊？ 买不起房了。 买棺材住啊？ 没要买棺材住啊。 那你上棺材铺干啥呀？ 哎呀，这不是棺材铺掌柜的他马上退了，然后想让我当掌柜的，东家对我不错，就是这房我买不起。 哎呀我的个天哪，我跟你说呀、啊、这个孩儿啊，不是我这说你这小时候你就胆小是吧、嗯、你别说看棺材了，搁这一个蚂蚁洞你都能寻思里边钻出丧尸来。 我怎么想象力那么丰富呢？我那丧尸长得也太抠搜了。 小丧尸嘛，小丧尸嘛，多可爱呀、 啊、哎呀再可爱也不行，那都让我踩死了。我就说我买不起房子，现在租房和租房的麻烦呢、啊、房东啊又让我搬家，邻居不好处也麻烦，要不周围环境吵不得休息。爹啊，你老不老跟我叨咕一句话吗？叫 在家千日好，出门万事难呐、啊！哎呀，儿啊，你这还记着你老爹跟你这说的这东北嗑呢、嗯？ 哎呀，最近这租房都快到期了，房东要把他那房卖了，我这正愁搬哪儿去呢？ 哎呦呵，那啥，二位不好意思啊，我刚才你看我路过，我不是有意听啊，我打扰一下子，说你是租房子是吧？ 啊，对对对。您有闲房出租啊？ 哎 啊， 怎么的老乡，你有钱那你这可得帮帮我们。 那没问题啊，我这就有现成的房空着呢，你们要是不嫌弃的话我租给你们呗。 你说这玩意儿那太好了，这个哎呀真是 好。等会儿 啊， 不对，我之前在找半个月临安四个城区跑遍没房，你房在郊区吧？ 不可能，你这老乡能坑我们吗？ 就是你看你小伙子，房啊就在我小店后身儿， 前店后厂。 哎对对对对、哎、本来啊我就是想来前店后家的，你现在他不是那什么了。 不 啊， 那有什么不对劲儿您提前说啊。 啊他是，既然咱老乡我不能忽悠你们，我明告诉你们、 哎、 我这房是有点毛病。 什么毛病？这个反潮漏雨。 那你得 钻丧尸。 谁呀、 啊、你这个想象力啊。呀 你怎么的，那修好了再租啊？那是 不是这个房子本身盖的没毛病，就是呢就是那个我不知道你们胆子怎么样。 我棺材铺的，我你说呢？ 怎么的呀，你说说呀，这是什么个毛病呢？ 我就是通过我这个房啊 啊 闹妖精。各位看官，吃顿饭能租上房，可是芝麻掉进针眼里，巧极了呀。不过呢，饭店掌柜的明说着这房子闹妖精，面临着旧房到期的铜铁墙，会不会选择住呢？您还得接着往下听。 啥玩意儿？闹妖精啊？ 啊， 这不胡说吗？ 你看 这青天白日朗朗乾坤，哪有妖精啊？ 我不是吓唬你们 啊， 你看这都老乡的这个事啊，你们那胆大就住，你看房租一定是全连城最低的。我也是实在是住怕了，本来我也住那儿，可是我真顶不住了。 您说是怎么个闹法呢？ 告诉你们啊，其实白天平时他也没啥事儿，就一到了晚上，哎，偏偏你上厕所的时候，你老能听见特别重的那个呼吸声，还有小孩的哭声，你再不就是脚步声，哎呀，太吓人了，我就不敢。到了后半夜还有敲门的，一下一下的，你讲起来我自己我都瘆得慌。 那怕啥呀？你知道我是干嘛的？我原来是猎户 啊。 我们东北什么狐黄白柳灰呀、啊，这家伙都在我的火铳之下嗝个屁，是吧？儿子，你也不是孬种，对吧？ 净睡棺材板了，我怕啥？ 这个那还等什么呀？这租吧。 那我跟你，我这个啥，咱是老乡啊，我得可把丑话说前头了。到时候我跟你出了人命，这可不能怪我啊。 你放心。我们爷俩也不是那种人，你可以写在这个租房契约上吧。 行行行、啊、那就行，正好我带着合同呢。咱们真是叫啥来着， 择日不如撞日， 择日不如撞日啊。来签字吧， 签字给张、啊、签。 等等我看看，嚯，一个月2吊钱， 你便宜吧？ 这太便宜了，我签字我签字。 得了，那么今晚上就来这住吧，我这被窝褥子都齐全，哎，都是新的，没来及用呢。还本来啊，哎呀，是给我儿子娶媳妇儿时候用的。你看这会儿他闹妖精，你被褥我就奉送了，二位用吧。 那太好了，咱这就看看房去。 哎呵，这钥匙您给我。 行行行，行了，那个出了胡同口啊，往右拐，那就有一个红旗大木门，就是咱家了。 得，谢谢老板， 啊、谢谢啊。 嗨，我还得谢谢你们呢。 还谢？ 嗯。 爹， 嗯、啊， 爹，听见啥动静没有？好像真有人敲门， 可不咋的，我也听见了。这怎么，要不咱爷俩那啥，看看去？ 看去。大门外没人。哟呵，这地上怎么这么多死蝙蝠啊？ 不对，儿子， 嗯， 你把这灯笼啊，把门这搁一搁。 您看见什么了？ 哎呀，这个滑头的饭馆老板呐、嗯，还说没住过呢。告诉你。他没少住，至少啊，这个曾经啊，他把这当过屠宰监， 这当过屠宰监。 对， 您怎么看出来的？ 你这门上这么多血迹，你没看见吗？ 血 啊， 人血 不能，这都鲶鱼血。这鲶鱼血啊，招蝙蝠，所以、啊 oh. 半夜的时候呢，就老有这蝙蝠啊。一下一下的往那门上撞，你知道吗？ 哎呀，没事儿，这老板没个经验，要不说爸还是您有经验，这么便宜把这房租我， 那 我这肚子有点不舒服，那鲶鱼酒吃多了，我上趟厕所。 你这家伙就懒驴上套屎尿多，你赶紧去吧。 哎，人有三急嘛。哎呦，我这劲儿来了，不跟您说了啊。 哎，我这你是这，哎呀妈呀！我这肚子也不舒服，我说你快点啊，我也得去。这什么鲶鱼酒吃这么怪，光跟肚子打仗了，这玩意儿。 哎呦喂，舒坦了。 儿子，你快点、啊。 我擦呢。哎呀，这什么声啊？哎，怎么在脖子后边那块啊？怎么在脖梗子那儿？ 还没完呢。 哎呦喂，爸爸。 哎，你怎么都没提裤子，你咋就出来了？让人给打死。 不是，这老板说的没错，厕所里有妖精。 胡说八道嘛，在哪儿呢？ 在茅坑里呢。 我看看去。你现在这贺家什么？咔、啊！ 吓我一跳吧。 啥玩意儿？黑虎的。那是，哎，你不告诉你 妖精？ 你别说痛啊！你沉住气，我就不信。我告诉你。给爸爸拿一镐头来，我告诉你，拿个粪勺子。 粪勺干嘛呀？ 管，今天我佟老万要捉妖请鬼。 这位看官，您说这是真的吗？好面儿呢，这茅房里头出妖精了，怎么可能呢？可是您还别说，经过这佟氏父子半宿的一通忙活，还真把这妖精给逮住了。逮着之后呢，这个佟老万呢并没有声张，而是带着儿子去了饭馆找老板去。到底这个佟老万要和饭馆老板怎么摊牌呢？您接下来就明白了。 老爷，您吃这个，我给您做的红烧鲶鱼。 呸，端走，我最不爱吃这个，你不知道啊？ 你自己杆养的，你还不吃啊？ 你不懂。你 饭老板在吗？饭老板在吗？我找他有事儿。 谁呀、啊？在外头吵吵嚷嚷的。 哎，我说，好像是咱租咱房子、那爷俩、 哦。 你别让他们上楼啊！就是我不在，挡、 哦、 了去。 行，我替你挡挡架。 哎， 别挡了，他爹已经上来了，这家伙的心里没鬼，搁这躲啥呀？ 嗨，你看这谁躲了？我这不头两天头疼吗？怎么样，老乡，住着还挺好吧？ 这个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啊， 是吧？ 啊， 这个妖精啊，让我给你抓住了。 哎，真的呀？哎呦，太好了，老头子，他说把妖精给抓住了。 不是，那个什么， 哎， 真的吗？哎，那到底是什么妖精啊？ 在我儿子那块呢，一会儿他就上来，一会儿你这一看，你这天一场雄鸡天下白。 哎，来喽来喽！哎呦喂，就在这袋里，哎，你们自个儿看。 这么大呀？哎呦，哎呦，什么味儿啊？这么臭？ 啥玩意儿？臭啊！ 哎呦喂！ 臭就对了，这还冲了三遍呢。 我呦呵，哎，这不鲶鱼吗？这么大呀，我从来没见过。哎，身上黄一块黑一块是啥呀？ 你猜呗，它是从你们家茅房后边那化粪池里捞出来的。 我不听了，我得回去吃点饱和玩具。 慢走啊，老板娘！ 行了，你这别，哎呀，这太，你们这闹哪一出啊？这是啊， 没闹完呢。这鲶鱼啊，是你把那房子当宰鱼场了，一不小心呢，就掉到茅房里了。 啊、哦，原来这回事，不是？那什么老人家，我得感谢你啊！你看，这是五两银子，就算是感谢费，行吗？ 这就不跟你客气了啊，我替我爹拿着喽。 哎，这另外，我就再给老先生五两，来。 干嘛再给啊？我知道为啥，就叫我呀，可不能往外说，对不对？ 哎，对喽，对了。 不是，那 你不往外说，我这不是好租房吗？你要说出去，我这酒楼我就得关张啊！ 啊，不能够，不说。 我跟你说，俩老乡啊，你们可能不知道啊，现在这临安城这个餐饮业竞争那太激烈了，你别说别的，就是光这鲶鱼酒吃吧。十多家店都在做，我要让人知道了，好，我这茅房捞出一条鲶鱼来，你这有会说的，有不会听的呀，一传十，十传百，你还不得说我在茅坑里头养鲶鱼啊？我这生意你说咋整啊？ 你还真是的，你还真别做老板了，你 不是怎么着？你看，你老真要往外说呀？ 别把自己啊摘太干净，你看看这账本怎么回事？ 哎，你给我， 给你。给你能行吗？我念你听听啊。 不是你宰。 3月13日，买进死猪四头，支出200元。4月2日买入死鸡一批，支出300元。4月16日买进死老鼠50斤，支出150元。哎，你这本里边记录的都是死猪、死鸡、死老鼠，干嘛用的？啊，你可别跟我说。说你没喂鲶鱼，你说你们家鱼场里边鲶鱼投喂的都是干净的饲料，我可不信啊！ 范老板，你买这么多死动物，这是要干啥呀？ 说呀， 干啥呀？ 不行，别唱一喝油价。那，你都知道了，我也无话可说了呗。我， 那还拽上了。我告诉你，我替你说吧，你倒是没用大粪养鲶鱼，你用死鸡死猪来喂，是不是更恶劣呀？ 你看我说过吧，临安这个餐饮行业它竞争很激烈的。 对，临安餐饮行业竞争很激烈。 啊，是啊。 那您别跟我们说呀。 啊， 咱们还是啊，见关老爷说去吧。 哎呀，这个范老板实在是损透了，为了降低成本呢，想尽了一切的鬼主意，竟然呢拿这个死鸡死猪动物尸体喂鱼，饲料钱他省了，你让食客怎么活呀？还好这家伙呢被同事父子给逮住了。打那以后啊，连城开始了餐饮行业的突击大检查，像这种恶意竞争的黑心餐馆被查出一大片，终于是还老百姓一个公道了。正所谓黑心餐馆造妖魔，弄巧反而成了拙，热心父子胆子大，是大破鬼屋，智谋多。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那一段好时光。 谁把星光点亮？谁把彩虹画上？